到不了永远， 是我有

更无情，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，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，一封信就请你把过